马太福音第四章应该注意的地方。马太福音第四章可以分成四个部分。第一部分是1-11节，耶稣受撒旦的试探。第二部分是12-17节，耶稣开始他加利利的公开的事工。第18-22节，耶稣正式地呼召他的第一批门徒。然后23-25节，耶稣继续他加利利的事工，就是传讲福音，还有医治病人。好，我们先看第一段1-11节，耶稣受撒旦的试探。我们先看第一节，当时耶稣被圣灵引到旷野，受魔鬼的试探。那我们首先要问的这个当时是什么时候？当时就是第三章结束的时候，那时候，那第三章是怎么样结束呢？耶稣就受洗。我们看3:16-17节，耶稣受了洗，随即从水里上来，天忽然为他开了，他就看见上帝的灵仿佛鸽子降下，落在他身上。从天上有声音说，这是我的爱子，我所喜悦的。当时耶稣被圣灵引到旷野，受魔鬼的试探。所以这两个是连接在一起，耶稣刚受完洗，然后他也就领受到圣灵，圣灵落在他身上。现在呢，圣灵就把耶稣引到旷野去，为了受魔鬼的试探。这个很有意思，圣灵的角色。圣灵在第三章耶稣受洗的时候，就落在耶稣的身上，很清楚让各位知道，让所有人知道，就是这位拿撒勒人的耶稣，他就是基督弥赛亚，就是上帝的儿子，上帝天父从上面说，这是我的爱子。然后是谁呢？就是圣灵落在他身上。圣灵这样就是强调，这位在担当我们的罪，担当我们所有人的罪，因此他需要受洗，因为他担当我们的罪。耶稣现在是被动性地代替我们，他代替我们 当一个罪人。其实当然他最主要代替我们，就是在十字架上受我们罪人应该受的惩罚，但是他已经在担当我们的罪。圣灵就要让我们知道，就是这位。现在呢，圣灵要把耶稣引到旷野去，为了受魔鬼的试探。为什么耶稣要受魔鬼的试探呢？主要是他要做我们罪人做不到。所以在第三章，耶稣受我们罪人应该受的惩罚，不是受惩罚，就是担当我们的罪，然后接下在十字架上会受我们的惩罚，是一个被动的代替。但是现在他要主动地代替我们罪人做不到。撒旦试探我们，但是我们常常就是跟着撒旦的试探而犯罪。那我们很清楚，这一段一定要所做的比较，就是以色列人在旷野的时候，他们受魔鬼的试探，然后失败了，犯罪。亚当夏娃也是受魔鬼的试探，但是他们失败了，他们犯罪。但是耶稣他完全没有犯罪，他是胜过撒旦一切的试探。所以圣灵现在就要让耶稣开始，他就是第三章正式开始当这个公开的来当这个基督。现在他当基督要做什么呢？就是代替我们做不到的事情。所以就是这样子，耶稣耶稣就到旷野为了受魔鬼的试探。那我们应该注意一下这个魔鬼是什么意思。原文希腊文是 diabolos， 那意思就是说，这个 diabolos 的意思就是说就是说谎者或者骗人的，说谎的那我们其实在这段就可以看到他几次说谎，他跟亚当夏娃也是说谎，现在也是，然后他要用这个说谎的方法就试探耶稣。好，那第二节，耶稣禁止40昼夜，后来就饿了。那这里我们就看到当然耶稣会饿了，他40昼夜他禁食了就会饿了。那其实这个40这个数目在圣经是常常出现。我想这边主要的比较就是以色列人 在旷野，在那边有40年，他们也在旷野，跟耶稣现在在旷野一样，但是他们40年受魔鬼的试探，他们就失败了，犯罪。但是耶稣现在要代替他们，也代替我们做他们做我们做不到的事情。其实也可以说，在旧约的时候，上帝就把以色列人说他们是他的儿子，他的儿子，但是他们没有好好的当他的儿子。但是刚刚天父上帝就说，这是我的爱子，我所喜悦的。那现在耶稣要当真正的唯一真正上帝的儿子，也是代替我们所有的人达不到上帝儿子的那个标准，耶稣要代替我们做。所以以色列人没有好好的当上帝的儿子，耶稣现在要当上帝的儿子，要做他们没有办法做到的。好，所以这个就是第二节。那第三节，那试探人的近前来，对他对耶稣说，你若是上帝的儿子，可以吩咐这些石头变成食物。哇，这个很有意思。刚才天父上帝就说，这是我的爱子，我所喜悦的。现在撒旦说，真的吗？我不相信啊，给我证明出来。你如果是上帝的儿子，就可以把这些石头变成食物。那耶稣可以做吗？当然他可以做，但是他如果做的话，他就是在听撒旦的话，并且他根本不需要给什么证明。上帝说，这是我的爱子，就是这样子。上帝的话是可靠的，我们不需要行一些神迹为了证明这些。上帝的话有力量，上帝的话造天地，要有光就有光。所以如果上帝说，这是我的爱子，他就是我的爱子，就是上耶稣就是上帝的爱子，他的儿子。所以他根本不需要听撒旦做这个神迹。耶稣也就是这样回答。耶稣却回答说，经上记着说，人活着不是单靠食物，乃是靠上帝口里所出的一切话。刚才上帝口里所出的话是什么呢？这是我的爱子。所以耶稣所靠的，耶稣得到生命，就是从上帝的话，而不是从这些食物。所以上帝的话是给真正的生命，是给永生了。所以这个肉体上的食物只是短暂的、暂时的，但是上帝的话是永存的，也是给永生。所以耶稣要听上帝刚刚所说的，不需要行神迹，不需要，甚至不需要这些食物，他可以靠着上帝的道而活。好，那另外我们这边可以看到，耶稣回答撒旦，就是在引用旧约圣经的经文。我们会看耶稣三次就是这样做，用旧约生命记的经文来回答撒旦。撒旦试探他，耶稣用上帝的话反对他。其实圣经就说，上帝的道是圣灵的宝剑，是可以用来保护我们自己，当撒旦攻击我们的时候。好，那我们可以继续。第五节，魔鬼，所以这个就是第一个试探。现在我们要看到第二跟第三个试探，这些试探我们会比较快一点，因为时间的关系。第五节，魔鬼就带他进了圣城，叫他站在殿顶上，对他说，你若是上帝的儿子，可以跳下去，因为经上记着说，主要为你吩咐他的使者用手托着你，免得你的脚碰在石头上。耶稣对他说，经上又记着说，你不可试探主你的上帝。好，这个就是第二个试探。魔鬼就带耶稣到这个耶路撒冷的圣殿，然后说，你可以跳下去，因为圣经说，就像耶稣之前刚说，圣经说，现在魔鬼也可以用圣经的话来说，你应该跳下去，因为圣经就说，上帝会叫他的天使来帮助你，所以你不会受伤了。但是魔鬼这样用上帝的道是错用。其实那个经文就是，当我们在做上帝要我们做的事情，他会保护我们。所以耶稣就说，其实这个经文你不可以这样用，因为圣经又说，不可试探主你的上帝。如果我这样跳下去，就是在试探上帝。我们这边就可以看到， 其实不仅是基督徒或者正确的基督徒老师可以用圣经的话，这个异端的也用圣经的话，连甚至其他的宗教也都用圣经的话，但是有没有正确的用，那当然耶稣知道怎么正确用，然后魔鬼是在试着骗他，就是说谎，错用上帝的道。好，我们继续第三个试探，第八节，魔鬼又带他上了一座最高的山，将世上的万国与万国的荣华都指给他看，对他说，你若服拜我，我就把这一切都赐给你。耶稣说，撒旦，退去吧，因为经上记着说，当拜主你的上帝，当要侍奉他。于是魔鬼离了耶稣，有天使来伺候他。好，这个第三个试探就很清楚，有一个选择，一个是万国的荣华，万国和万国的荣华，然后另外一个就是不要领受这个荣华，要走上帝天父上帝要耶稣走的路，就是十字架的道路。所以一方面有荣耀，另一方面有十字架。那当然撒旦没有真正有这些可以给耶稣看，但是如果耶稣没有走十字架的道路，他应该是会有一些世上的荣华。其实百姓认为耶稣就是应该这样当一个荣耀的王，但是耶稣来不是为了这些荣华，耶稣来就是为了受苦所以上帝的旨意就是耶稣来担当我们的罪，然后为我们死在十字架上。所以耶稣也就选择上帝天父上帝给他的这个责任，这个角色，就是不要世上的荣华，反而要十字架的道路。所以耶稣就再次不听撒旦的话，并且第十节耶稣也就说，撒旦退去吧。那我们这边就可以看到耶稣还是可以说比撒旦厉害，耶稣还是有全能，他叫撒旦退去吧，然后撒旦就是一定要退去了。第十一节，于是魔鬼离了耶稣，因为耶稣叫他走，他没办法，他就是要走。耶稣还是上帝，他还是比撒旦的能力大。好，这个就是简单的看这个一到十一节。现在我们继续看第二段就是第十二到十七节耶稣开始他在加利利的事工。第十二节，耶稣听见约翰下了监，就退到加利利去，后又离开拿撒勒往加百农去，就住在那里。那地方靠海，在西布伦和拿弗他利的边界上。这是要应验先知以赛亚的话，说西布伦地、拿弗他利地，就是沿海的路，约旦河外外邦人的加利利地，那坐在黑暗里的百姓看见了大光，坐在死荫之地的人有光发现照着他们。从那时候，耶稣就传起道来说，天国近了，你们应当悔改。那首先我们应该问，这些地方是在哪里？这些地方加利利，就是西布伦加百农，都是在以色列整个以色列地 的北边。那以色列简单来说分成三个地区，最南的就是耶路撒冷所在的地方，在犹大。那这个是因为是耶路撒冷的地方，这个是主要的这个中心，这个以色列 的中心但是耶稣很多时间就在加利利，加利利在最北边。那加利利也的确有犹太人，但是也有不少外邦人那中间这个犹大是南边，然后加利利是北边，中间是撒玛利亚。那撒玛利亚不是纯犹太人，他们是混血的，那犹太人看不起他们所以他们不喜欢在撒玛利亚那边。那现在耶稣在加利利，那加利利曾经有应许以赛亚这边就提到第十四节，以赛亚先知曾经应许说那边会有大光照着他们第十六节，那坐在黑暗里的百姓看见的大光， 走在死荫之地的人有光发现照着他们。所以耶稣去那边就是为了应验先知以赛亚所说的弥赛亚基督要做的事情。那他就 去那边，耶稣当然就是光，特别是约翰，约翰福音，约翰他常常提到耶稣就是光，世界的光什么，但是马太这边也是提到，根据以赛亚，耶稣就是这个光来到这个加利利这个地方，所以这个是指这边。那另外可以提到说，这个第十二节，耶稣听见约翰下了监，就退到加利利去。从第一到十一节 那段到现在这段有差不多一年时间，的中间在一年中间有一年时间。那约翰福音一到四章就提到 那一年发生的事情，马太没有记载。对马太来说，他要注重其他的东西，所以他就跳了那一年，所以那关于约瑟如何下了监，我们之后在第十四章会看到这个事情，现在不谈。好，所以耶稣就是到这边，就是在应验旧约所说的他会去那边。现在我们就看第十七节，从那时候耶稣就传其道来说，天国近了，你们应当悔改。那这个对我们来说应该是蛮熟悉了，因为在第三章施洗约翰说的是一模一样的话，天国近了，你们应当悔改。现在是耶稣所说的话，天国近了呢，因为耶稣自己就是来到了，所以天国就已经到了，近了，就已经来了。那因为他来了，你们应当悔改，你们应该承认你的罪，因为耶稣来，基督来，就是为了天国来，就是为了赦免罪，使人进入天国。那为了准备这个，你要承认你需要上帝给你白白赐给你这个天国，白白赐给你这个罪蒙赦免。所以耶稣的确就是这么说的，这么传的，跟施洗约翰一样。另外我们可以看这个第十二节，约翰下了监，意思就是说他公开的他的事工传道的事工结束了，现在换成耶稣，但是这个信息是一样，无论是约翰或者耶稣所说的。好，我们现在就看下一段，第十八到二十二节，耶稣就正式地开始呼召他的第一批门徒。我们先看这段第十八节，耶稣在加利利海边行走，看见弟兄二人，就是那称呼彼得的西门和他兄弟安德烈，在海里撒网，他们本是打鱼的。耶稣对他们说，来跟从我，我要叫你们得人如得鱼一样。他们就立刻舍了网，跟从了他。从那里往前走，又看见弟兄二人，就是西比泰的儿子雅各和他兄弟约翰，同他们的父亲西比泰在船上捕网。耶稣就呼召他们，他们立刻舍了船，别了父亲，跟从了耶稣。那其实 我 刚才已经说了，约翰福音一到四章记载之前所发生的事情。那在那时候我们就可以看到，耶稣已经开始叫一些人跟从他，也包括这边所谈的这些门徒。但是那时候还不是正式的叫他们离开他们其他的东西，然后专门跟从耶稣。现在在马太福音第四章，耶稣就正式呼召他们。那有意思的是，耶稣叫他们来，他说来跟从我，他们就马上立刻就跟从了耶稣，就是舍了网，然后跟从他。可以说耶稣的话，耶稣自己的可以说命令，就是有力量使他们真的跟从了他。就像上帝说要有光就有光，耶稣说来跟从我，他们就跟从他。耶稣的道是有力量，上帝的道是有能力的。好，所以他们就跟从了耶稣离开他们本来所做的事工， 所做的事，他们是打鱼的渔夫了。现在呢，耶稣说他们要变成得人如得鱼一样。那这是什么意思？就像 你用网子来 把鱼就是招来，然后现在他们要用 福音，要用上帝的道让人进入上帝的国。所以天国进了，上帝的国进了，现在这些门徒也要得人，就像他们得鱼一样，得人为了进入天国，为了相信耶稣基督，因此得永生，成为天国的国民。好，这个就是这个这一段。现在我们看最后一段，就是23-25节，耶稣继续他在加利利的事工，主要是传讲上帝的道，还有医治病人。23节，耶稣走遍加利利，在各会堂里教训人，传天国的福音，医治百姓各样的疾病。他的名声就传遍了叙利亚，那里的人把一切害病的，就是害各样疾病、各样疼痛的和被鬼附的、癫痫的、瘫痪的，都带了来，耶稣就治好了他们。当下有许多人从加利利、迪加伯利、耶路撒冷、犹太、约旦河外来跟着他。好，所以耶稣现在整个加利利地方，还有附近的叙利亚这些北部的地方，他所做的是什么呢？第23节，他在各会堂里教训人。一个会堂当时是有一点像现在的教会，就是好好的听读学习上帝的道的地方。耶稣在这里教训人，然后传天国的福音，这是最主要的。他传讲教导上帝的道福音。那另外他所做的就是医治百姓各样的疾病。我觉得马太记载这样子，就是让我们知道最重要的还是上帝的道。我们之前在前面就看到，也是最重要的是上帝口里所出的一切话，上帝的话、上帝的道是最重要的，比这些神迹医治病人、比把石头变成食物还重要。所以这边我们又看到这一点。所以耶稣来当然最主要就是为我们死在十字架上，复活赎我们的罪，这样把他的百姓从罪恶里就是救出来，马太福音1:26。那另外他就是要传讲上帝的道，因为他的道会让我们了解这个事实，也他的道也是有他的力量使我们相信他自己所说的，也使我们相信耶稣为我们死在十字架上复活，就是为了拯救我们，就是为我这一个人而做的。所以最主要的这边就是传天国的福音，教导人上帝的道。好，另外这边我们可以提到的耶稣在四本福音书里面，我们看到耶稣一直都在医治病人，帮助其他的人，当他们有一个需要，耶稣很慷慨的就马上去帮助他们。那有意思的是说，之前我们看到撒旦要耶稣行神迹，像把石头变成食物或者跳下去然后不会伤害，但是耶稣不会为了他自己而行神迹，他都是为别人而行神迹。耶稣来不是为了给他自己荣耀，行这些神迹为了他自己，他来就是为了受苦，担当我们的罪，为我们的罪死在十字架上。当他看到人有困难的时候，他很理所当然就很慷慨，都很充满怜悯的心帮助他们。但是他不是为了他自己要受苦担当我们的罪。那耶稣在这边就看到他就是所有的地方，加利利、迪加伯利、耶路撒冷、犹太、约旦河外都来跟从耶稣。现在耶稣好像是很受欢迎，就一点像约翰施洗约翰之前也是受欢迎一样，大家都跟从他。但是我们慢慢会看到在马太福音有人很讨厌耶稣，然后有人就没有继续跟从耶稣，到最后他们会把耶稣钉在十字架上那其实这个就是耶稣来的原因，为了死在十字架上。这个荣华这边大家都很喜欢他，这个是短暂的耶稣主要为他们死在十字架上，他们自己就会把耶稣钉在十字架上。 那另外我要谈到的耶稣传天国的福音，那天国的福音，那当耶稣来到，当天国君王 天国的王耶稣基督来到这个地方，我们就看到他行这些神迹，医治这些疾病，帮助人。那其实天国这样子就是来到，一点像第三章，天开了，天堂来到世界上，耶稣就是从天堂来的，耶稣就是上帝，所以当他来，天国就来到了，并且这个受罪恶的受罪恶影响的整个世界，包括人的身体比疾病，这些都会就是恢复了，因为天国进了，上帝来到了，天国来到世间。那可惜我们还在这个世界上的时候我们还是会疾病，我们也会受死，我们也会去世，会死，但是在天堂那时候这一切都没有。所以耶稣当时就稍微让他们知道，也让我们知道，将来这一切的疾病，这个一切的困难都会没了，因为天国会完完全全地来到，我们就会到了天国里面去，不仅是凭着信心，也是凭着眼见。好，这个就结束这个马太福音第四章。现在我要做一些总结。首先我要问，在这章里面我们如何看到上帝的道是重要的？我刚才看到几个地方。首先在第三章天父上帝说，这是我的爱子，我所喜悦的，这个就是上帝的道。然后耶稣靠信靠上帝的道，他所说的，他不用行神迹给魔鬼证明，所以我们也是可以信靠上帝的道。虽然我们的经验有时候好像跟上帝的应许好像不是，上帝说他永远与我们同在，但是有时候好像 他没有与我们同在，我们没有感觉到，但是我们可以信靠他的话，就像耶稣信靠他的话，上帝的话，你是我的爱子，所以上帝的道 是可靠的。那另外一个人活着是靠从上帝口里所出的一切话，我们是靠这个，上帝的道是赐生命的，赐永生的这个是可靠的东西，也是给我们生命的东西。那另外我们就看到之后，耶稣他主要不是行神迹，他最重要的是教训人，也是传天国的福音，23节。所以这个才是赐给人永恒的生命。所以上帝的道是重要的，因为我们的生命都是从上帝的道而来的。那第三个地方我们可以看到上帝的道是如此重要，耶稣使用上帝的道来反对，来反抗撒旦，当撒旦试探他的时候。那对我们来说，我们如果就很了解，很常常学习听上帝的道，这个道会帮助我们，一方面会给我们知识，知道什么是对，什么是不对的，但是它也是一个力量，会在我们里面帮助我们反抗撒旦当他的试探来的时候，它是一个力量可以反对他好，这个就是上帝的道是如此重要。最后我要谈的就是我一开始所谈的一样，在1-11节我们就看到耶稣打败撒旦，并且他代替我们来 而做的。我们常常失败了，我们听撒旦的试探就跟着这个试探而犯罪，那我们需要耶稣来代替我们做，他就是这么做。在第三章我们看到耶稣担当我们的罪，他之后也会为我们的罪死在十字架上，可以说被动性地来代替我们。在第四章我们可以看到耶稣主动性地也代替我们做我们都做不到，他替我们胜过撒旦，替我们做一个 完整整的上帝的儿子做我们没有人可以做到。那所有相信耶稣为他们所做的就得到耶稣的代替。当上帝看到我们的时候，他就是看到耶稣的完美，看到我们已经为我们的罪受惩罚，但是另一方面我们其实都是完美的，我们完全公义的，因为耶稣是完美的打败撒旦，都没有 犯罪。那你如果还不知道你是不是有信心，那你继续来好好的听学习上帝的道。如果还没有受洗的话，我鼓励你赶快受洗，因为洗礼就知道你与耶稣连接了，因为信心就是与耶稣连接，耶稣的义，耶稣的代替就成为你自己的义。感谢上帝给我们马太福音第4章，让我们知道耶稣是代替我们，是我们的救主。